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，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四大唱片公司分别是华纳、EMI、BMG 还有索尼新力，能够与这四大唱片公司抗衡的本土唱片企业，每一家都是一段传奇，比如滚石，比如宝丽金，比如飞碟，还有今天我们要说的上华唱片。之所以对上华唱片印象深刻，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成员更像是一个团队，他们的风格很统一，但是又各有各的个性，那是一种气质，你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去找到诗一般的存在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让我们记住了属于上华的作曲家，也是吉他手刘天健，还有写词的高手许常德，记住了高胜美，记住了李翊君、孟庭苇等等等等这些和我们青春有关的名字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九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的上华唱片。 深呐喊哦， 天气。 很老的一首歌，彩云伴海鸥，这是琼瑶剧《海鸥飞出彩云飞》的片尾曲，也来自上华唱片的第一位歌手高胜美。她16岁就出道，第一张专辑《缘》就红遍了东南亚。在95年的时候，印尼曾经举办一个高胜美周，足以见得她的影响力在当地是多么的深厚。而且高胜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，就是她唱的每一部电视剧的歌曲，每部由她主唱的电视剧的都会在那一年成为黄金档的收视冠军，所以在当时她还有一个雅号叫做高八点。更传奇的是，她一个人就撑起了一家唱片公司，因为正是高胜美唱片的大大的销量，让上华唱片积累了大量的资金，迅速的发展。所以呢，可以这样说，没有高胜美就没有后来的上华唱片。85年，这家唱片公司成立的时候，公司只有3个人：公司老板、歌手高胜美，还有一个启轩。后来上个发迹之后，又成立了华星唱片。两家公司呢，实际上是同一个东家，而华星主要是负责培养新人。他的第一位艺人，就是同样通过琼瑶剧被我们记住名字的李翊君。 去想你的模情流于全都平常，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你当，七情流于打翻，笑着哭哭着笑去想你的模样，给你的心不要你还，痛不要你尝，陪你走过一段七情六欲全都品尝，爱你的苦不要你扛，累不要你担，七情六欲打翻， 笑去想你的模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对于80后来说，知道少华唱片应该是从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玉女歌手开始的。这是被叫做亚亚姐的孟庭苇。90年代她的很多经典唱到路人皆知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，谁的眼泪在飞。只可惜后来少华唱片因为版税的问题，不得不和孟庭苇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，最终他只能够黯然离开。离开了最适合他的制作团队，他的音乐之路也开始走下坡路。在少华的时光，应该对孟庭苇来说也是一段最美的回忆吧。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，这是一首唱给初恋的歌。 前两天看一个歌手的访谈，一位老歌手，他感慨人生说，几十年的时间一眨眼，于是物是人非，谁管你曾经才华是如何的出众，若是要走，没有人会想去挽留。偶尔某一天你也会想起一位歌手，想起他的歌，但是最终也只能够莞尔一笑，因为终究都是一些记忆的片段。和孟庭苇的红极一时相比，阮丹青这样的歌手不得不说是有一些遗憾的，他也不是没有才华，只是更需要运气的加持而已。这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，而如今提起他的名字，想起的应该就是这首歌《跟踪》。 忙着招呼你那些红粉知己，嘴却擦不干净。不过你还是很迷人，骗人感觉特别诚恳，让我常忘记眼前忙得焦急的你。

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学生时代有很多清纯而清亮的声音陪伴了我们辛苦的应考日，而熊天平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他也是一位收录在上华唱片的声音，真正让我如痴如醉的那张专辑是他的第一张专辑《火柴天堂》。那时候上华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公司，而在当地要来寻找到音像店里有这张专辑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我还记得这首歌的开头两句当中还有齐秦的和音《渔人码头》。 天涯和梦，要你完 多么愚蠢是我，多么爱你是我，才会守着不走你给的寂寞。 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你想起了什么？其实音乐有的时候就是人生的一种标尺，它会在你的人生路上打下一个一个音符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那段过往。而音乐人有的时候也是因缘际会走上了这条路，比如当年的许茹芸，她曾经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一位歌者，后来为她的好朋友推荐到了上华去试音，她自弹自唱，唱了三首歌，王菲的《冷战》，辛晓琪的《领悟》，还有林忆莲唱过的《为你为受冷风吹》。三首歌之后，他就正式签约到了上华唱片。1995年，上华为他制作并且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《讨好》，可是这张专辑并没有像这个名字一样让他讨好了市场一炮而红，相反，是到了一年之后，他的那张《泪海》的专辑因为搭配连续剧的播出而开始走上了天后之路。真正让云氏唱腔唱到路人皆知的是后来他的《如果云知道》还有《日光机场》，这首歌也是那一年电台里播放曲目频率最高的一首。 融化泪两行，没有根的